为了要回答我亲爱的弟弟，10:10我又回到了济南路一段。这边有一些给妹拍照打卡的，OK， 医疗班。在开南的正门口，有一群看起来应该是医疗志工，一些专业的医疗与护理相关人员的一些经验分享会。然后我这边要经过了立院的这个一个会议大楼，也是一堆，还是一大堆铁丝网。现在有一些他又开始在那个一些帐篷都在拆。因为帐篷在拆了，好，我看到很多人在自拍，这个是为什么？不应该是这样啊，也不是不应该这样，他们高兴就好。镇江街，立法院后面这个镇江街还是锁着的，然后彭奇站的中央标准局前面的经济部不是中央检验局的那个还在，彭奇。做 stencil 的那个还在。我现在要去的目标就是建民解放区。济南路的主舞台已经帐篷已经拆了，然后这边开始大家开始在合照，离情依依，电视台也开始在撤。地上的线也开始在撤，有人会说：“难道就是这样了吗？” 一头高而已。 我不觉得就这样结束。我三番两次穿越这个舞台。看着这个服务台工作区，现在灯都已经熄了，剩下很多没有拿走的物资，帐篷底下还有很多人静坐在里面。我看到了很多的保丽龙板，很多的巧拼，一度缺货的巧拼。我现在回到台大校会馆前面。所谓的建民解放区。